今天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讲道，新的系列的一个讲道，提到了我们要用使徒行传来做释经的讲道。上个礼拜我参加这个北美宣教会这个 San American American Mission Board 的拆船年会在 Plano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聚会，鼓励我们之后我可能会把一些 video 他们做出来 video 他们传到网络上we can watch the video San American， 然后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这个路加福音十章二节就是我们待会要背的经文就是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发工人来收割庄稼。我们也知道我们父母是刚从萨摩亚岛三个月短宣回来，真的是求主给我们那样的意象在当中在圣经当中有好几卷书可能会有许多的争议在解释上面，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哪一卷书大家的解释会很多的不同，旧约里面传道书我们在读传道书还有呢比如说创世纪创世纪，那创世纪究竟是用历史的方式来描述呢，还是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些象征的意义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过去以来我们过去的半年特别最后几次我们谈到了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也是一样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不同的解释。今天我们看的未来的几个月我们要读的使徒行传更是如此，你会发现许多不同的宗派因为这卷书而产生，比如说圣灵的工作对圣灵工作解释的不一样，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教派，比如说洗礼 baptism 这个水礼全身礼还是洒水礼，是成人才能领还是婴儿就可以领，光是这个解释就产生了不同的宗派，像长老会或是像我们浸信会，还有初代的教会有不同的组织，案例执事、案例长老，有不同的组织、不同的行政，关于这方面的解释不同，又产生了不同的宗派，有长老会，有 Methodist 的，也有浸信会，还有长老来领导，有执事们来领导，也有像我们浸信会是会众来领导，你会发现光是这一卷书就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跟争议，为什么呢？我同样有一卷，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为什么这一卷书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以至于产生了不同的宗派，甚至可能产生了一些的纷争，彼此的敌对彼此的不接纳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关键待会我会花一些时间来看，我们之后才来查考来传讲使徒行传，就是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文体 style， there are different style in the Bible， 不同的文体就需要有不同的一个解释上礼拜傅牧师介绍我们一本书John Stott， 他是在我们福音派教会虽然他已经过世了，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思想上在圣经上这本书叫做 Baptism and the Fullness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洗礼还有圣灵的丰满圣灵的充满这个恩赐还有另外一本书叫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ds， 中文叫做读经的艺术，也是提到圣经有不同的文体 There are different styles in the Bible， So that different style we have to interpret them differently， 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启示录有很多，我们看到有黄金街、碧玉城，对吧？有十二个宝石，早期的解释都认为这就是黄金街、碧玉城嘛。可是慢慢有越来越多解释，越来越多的解经家看到启示录是一个所谓的天启文体，启示的文体 ，apocalyptic 就是天启文体，所以很多象征的符号。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指的不是那个城，而是指的耶稣的心腹。耶稣的心腹是谁？就是教会，就是人。 所以这个黄金街，这个碧玉城，这个门是珍珠，这个十二个宝石啊，不是指的这个物质的东西，而指的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品格啊。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来解释这个象征的符号 symbolism。 所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我们今天读到了使徒行传，紧接着四个福音啊，我们发现使徒行传就是像说故事一样 narrative。 那如果我们读这样子一个故事，我们要如何来解释呢？这个 John Stott 在他这本书 Baptist and Fullness， 他就给我们说明了几个重点。我花一点点时间啊，请各位耐心的来看啊，有三点提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身为基督徒，我们共同的希望与责任是什么？进入神为我们所定的一切的旨意。 Our common desire and duty as Christian must to enter into the full purpose of God for us。 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心意不只是说啊，我要找哪一个配偶，我要进入哪一个大学，或是我要进入哪一家公司，有更大的一个旨意，就是我们说是爱神，是爱人，是我们整个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准则。除此以外，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能让我满足，除非你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你完成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奇妙的计划。所以凡宣称跟随基督的人都应当寻求更明白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各位同意吗？各位同意啊？我们必须明白是一个 clear understanding of God's purpose for us。 那如何找到神的旨意呢？我们必须要在圣经当中找出神的旨意。神对他子民的旨意是记载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上。我们唯独从其中学习，而不是以某一个个人或是某个团体的经历为主，无论这些经历有多么的真实有价值。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因为待会我们来读，后来这几个月我们来认识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经历，或者说我们也看见不同的教会、不同个人有不同的经历。那这些经历我们必须放在这个真理的这个范围当中来看。除非神的话语已经清楚的启示啊，这些是神应许给他所有子民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应当贪求神也许是单单赐给别人的事情，也不应当极力的勉强别人去求神可能是单单赐给我们的事情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医治，是吧？保罗也行了许多神迹，彼得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啊，甚至彼得的影子都可以治病，保罗的围巾都可以治病。我也相信那个时候的确的治病，但是是不是我的影子也可以治病呢？我的围巾也可以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把别人的一些经验，就讲到这些叙事、这些故事，直接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同样，神也可能单单给我们一些恩典，待会我会来说明啊。所以我们不能勉强别人，或是勉强自己，一定要像那样子一样。啊，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啊，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在台中一个小小的浸信会服事。有一次我们教会正在整修盖楼顶，在整修，我们就请了一个工人来，也许我说过这个见证，请了一个工人来，他还没有信主，请了一个工人来，他在施工的时候最后一天，他不小心从楼顶五楼掉下来，他就怎么样，他就死了。这是一个不幸福的家庭啊。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还没有按牧，然后这个教会小小的教会也有浸信会的一个牧师。这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保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讲道的时候睡着了，从房顶掉下来死了。保罗怎么办？趴在他身上，扑在他身上为他祷告，然后慢慢这年轻人就有了生命气息，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工人摔下来摔死了，送到太平间，然后这个地区的这个堂会的牧师就带我一起去。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百分之百的相信，百分之百的这样的愿意祷告。所以我们两个人进到太平间里面为这个死人按手祷告，我们祷告了，不间墙壁的祷告， 半个小时求神使这个年轻人，他也是个爸爸，活起来。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之后，这个人没有活起来。我们很有点失望，应该说蛮失望的。我们都觉得啊，这个人是为教会工作而死，而且他还没有信主了。但是我们走出太平间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家人泪流满面，抱着我，他们非常感谢我们为他死去的丈夫祷告。他从来没有在民间信仰看到这种事情，虽然他丈夫没有复活，他看见基督徒对他们的爱。下个礼拜他们就来教会聚会了，全家人来到教会。所以我只是做一个例子而言，没有错，我百分之百相信在圣经里面，耶稣是使人复活，保罗是使人复活。也许今天在各地，也许在非洲啊，我看到一些见证是真的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够勉强神，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人身上做这个事情。神有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对别人、对自己的教导都应当怎么样？以圣经为唯一的准则。经历绝对不能成为真理的准则，真理必须总是经历的准则。Experience must never be the criterion of truth. Truth must always be the criterion of experience.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衡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么多的经验，那真理在哪里呢？第三点最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来怎样读这些故事。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去学去效仿？圣经当中神旨意的启示主要应从教训的部分，教训教导的部分去寻找，而不是从叙事的部分。更准确的说，我们应从耶稣的教训于使徒的讲章和书信当中去搜寻，而不是只是纯粹的这些故事的部分。没有说我们看到这么多故事，好，刚提到了 we should sort primarily in it didactic 就是 instructed 就是所谓的指示、教导、教训、命令来看。所以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看神对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的应许，有什么样的命令。凡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应当去得着。待会我们来看，我们读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一节，有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命令都应当遵守。所以我们必须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读这些故事，免得我们应用错误了，应用错误了。因为我也参加过一些聚会，我也追求圣灵，被圣灵充满了。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讲员就引用约翰福音，那提到了就是耶稣吹了一口气让你们受圣灵吧。所以那次聚会我们就在练习这个事情，我们就两个人两个人两个牧师啊，彼此吹一口气让你被圣灵充满啊。海英要不要来试试看，我吹一口气啊，你可能没被圣灵充满，可能哎怎么黄牧师你有口臭啊。我们也尝试这么做，后来我并没有被圣灵充满。好，我们学习那个外在的一个方式。还有一次呢，参加另外一个聚会，这个讲员讲其实教导的非常好，他也是教导祷告。他最后的时候就说，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怎么样，地大震动，然后有这个火好像舌头在头显现，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对吧？所以他最后讲到完之后说，今天我要求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初代使徒、初代教会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所以他就开始迫切的祷告，我们也真的迫切的相信。但是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之后，地并没有大震动，我们头上也没有火出来把我们头发烧了，没有没有。所以我在想一个事情啊，有许多的经验在当时是真的，那今天是否我们也要学习那个外在的一个动作。这次我去参加这个 Stand American 这个财团年会，他们请了我们信息会请了这个 Jimmy Simbler 就是 Fresh Wine Fresh Fire 疾风烈火的作者晚会啊。我们觉得哇，真是太棒了。因为对信息会而言，我们很少请这样子，我们可能认为他是灵恩派的讲员来，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他们并不强调说方言，不强调神迹奇事，可是却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当中。不仅是病得医治赶鬼而已，而是妓女 这些帮派分子、这些皮条客、这些吸毒的、贩毒的，一个一个悔改，一个一个生命改变。啊，我想各位读过这本书啊，有机会甚至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们教会的一个敬拜。他就讲了，有一次他也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员，也是一个歌唱家啊，他就来祷告，他就用使徒行传来祷告，主啊，待会祷告完之后，求你让地大震动，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果然，他祷告完之后，突然噗，整个会堂都震动。他说 ：“Praise the Lord， 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了。”结果听到，哎，下面的弟兄姊妹都在笑。啊，为什么呢？弟兄姊妹说：“牧师，因为这个地下铁在我们教会下面，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地大震动，不是因为你祷告的缘故。”好，那只是举一个例子而言，也就是我们不要效仿那些动作，我们依旧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依旧对圣灵敏感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但是不尽然我们要学习这些外在的方式。这是我们的前提，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这个基本的认识。刚刚提到的三点，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以真理为一个标准，然后呢，临到别人的事情未必会临到我的身上。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有关于教导的部分来看这段经文，这个解释啊，这个故事，圣经的前后文有没有解释呢？或是其他的书卷对这样的事情，对圣灵充满、教会的组织、对洗礼有什么样的解释跟命令？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而不是去效仿这些动作外在的事情而已。好，那我们就来看啊，刚才读了《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一节。有人说，整本圣经啊，旧约的部分啊是描述父神啊，然后新约四福音是描述耶稣所做的、所行的，然后《使徒行传》呢是描述圣灵。我个人并不同意啊，许多解经家也不这么同意。我发现整本圣经从旧约到福音书到新约，其实都是在为耶稣来做见证、来预备。我们过去花了半年的时间，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见神，比如说这个杀了这个羔羊，给亚当夏娃皮子，都在预表着耶稣要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Trinity Godhead Trinity， 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啊，这一段是介绍啊父神，这一段是介绍耶稣，这一段是介绍圣灵。整本圣经，神是一位，神是一位。我们看见神的父神的工作，我们看见耶稣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圣灵的工作。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呢？父神我们看不见，圣灵我们也看不见，但是耶稣基督以人的身份、以人的样式啊，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得救唯一的道路。所以整本圣经，耶稣也说，你们去查考这些先知、律法书，都是为我来做见证。 All scripture testify Jesus solo alone。 同样的，我们看见这个路加这个专业的医师啊，他终身是单身的啊，他为我们写了宝贵的书信路加福音，又写了《使徒行传》，他以他的专业，以他仔细的观察，把耶稣所做的、所说的都记录了下来。虽然他没有直接亲身跟随耶稣啊，他是跟保罗一起同工，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在耶稣升天四十年之后，这本书才完成。当时还有一些看过耶稣的人还在，我们看过《哥林多前书》。当时很多看过耶稣复活的人，看见耶稣升天的人都还在，所以他亲自来做见证，亲自来做见证。见证什么事情啊？见证耶稣真的受死了，真的死了，也真的复活了，也真的升天了。最近台湾有一件事情闹得很大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去当兵，在退伍前三天被送进警闭室，后来就被操死了，过度的操练死了。怎么死的？ 法医要鉴定，这个医生要鉴定 homicide， 他写中文他为，就是说他杀，就是凶杀要鉴定这个人真的死了，是怎么死的，不是自然原因死的，不是中暑死的，是操练过度死的。所以上礼拜六在台湾有25万人走上街头静坐抗议示威，然后打一个冤字在总统府上面。如果你在台湾，你会不会去参加？不会，有没有会？我会去，我脱下这个牧师的衣服，我会去做一个老百姓的，我要去，因为不公义。你发现总统也没有办法为这个年轻人伸冤。为什么讲这个例子？这个路加说耶稣他怎么样受害之后，清清楚楚提到耶稣受害，耶稣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啊。我们说这年轻人是被凌虐致死，耶稣更是如此啊。各位看过的电影 The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怎么死的定十字架已经是最残酷的刑罚，在定十字架之前他还被这样子鞭打40次，超过于罗马的律法，就好像这次这个事件一样，耶稣是被凌虐致死的，谁为耶稣伸冤呢？比拉多吗？比拉多最后盖了一个章就像这个事件一样，这么多军官这么多士官11个章盖出来，这个年轻人就被送去井闭室了，不公义。比拉多最后盖的这张，谁为耶稣伸冤耶稣死得这么惨，凌虐致死，但是怎么样，耶稣他自己活活的显现，他复活了，上帝亲自为耶稣伸冤，以复活的大能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赞美主啊！路加这位医生亲自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耶稣真的死了，他也真的复活了，他被接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掌权，在宝座的右边。赞美主，赞美主。接下来，路加记录了耶稣升天前的一段话。耶稣叫他们怎么样？等候圣灵。为什么要等候圣灵呢？如果各位去看约翰福音，耶稣说：“我离开，我去是对你们有益。”我不离开，圣灵就不能来。的确，耶稣被接升天了，我们就看不见了，对不对？看不见耶稣了，那是否上帝就离开了我们呢？那至于说不不不，有更好的事情来临到你们。在地上的时候，我有肉体，我受限于这个空间，受限于时间。但是圣灵降下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每一位都要来经历我，都要来经历我。所以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常常我们都会觉得说，接下来谈到水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常常觉得有许多的解释说，当我受洗的时候我就被圣灵充满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但是并不尽然，并不尽然。没有错，我们觉知的祷告，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接受了敬礼，接受了敬礼，但是否接受了洗礼之后我就一定真的被圣灵充满了，真的重生得救了？他们提到了有水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所以你有水的洗礼还不够，你是有外在的形式，可是重点是你里面是否被圣灵重生，被圣灵更新了。这个事情只有后来才会发现，你自己才会知道，不是只有感觉，感觉真的很重要。常常有的时候在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忽略了感觉。其实伟大的这个神学家 John Edwards 提到了真正的信仰一定会带来真实的感受我们人是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不仅是头脑有了这个智慧明白神的话语了，你也会真实的感受，有喜乐、有释放，或是忧伤，或是悔改我再说真实的信仰就是 John Edwards 他讲的宗教真伪辩这本书，真实的信仰一定会带来真实的感受，所以有情绪并非不对的，并非不好的，但是反过来你有感觉不代表你真的被圣灵充满。各位了解这先后顺序吗？ 你被圣灵充满，你会更加的认识神的话，理智、情感，你会经历到释放，经历到喜乐，经历到赦免，经历到洁净，你会有真实的感受。但是相对的，如果我只是有感觉感受啊，我只是拍手赞美主，当然我们也可以拍手赞美主，如果只是有感觉，但不尽然是一定被圣灵充满。因为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video， 就是电子音乐啊，在加拿大有一次哇，他们的一个演唱会，那个音乐老实讲就是重复放而已，可是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好乐啊，乐得不得了，快乐不得了，他们有感觉，他们有感受，他们有情绪，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有圣灵充满你一定会有感觉，不论是大或小，不论是外显的或是内在的，你会知道圣灵与你同在，圣灵充满你。所以这个跟水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常常很多时候没有错，我们还真的很希望我们为一个我也为人施敬礼，我们真希望在施行敬礼的时候，这个人同时被圣灵充满啊。即或不然，之后我们也需要接受圣灵，接受圣灵，对圣灵敏感敏锐。那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你们就要怎么样？一章八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我来做见证。我刚讲了，耶稣死在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罗马兵丁、罗马巡抚底下，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多么的弱势啊！他们没有办法聚集好几万人在这个总督府面前啊，比拉多总督府面前。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2000年前没有人敢这么做。其实老实讲，彼得还算是勇敢的了，他还跟着耶稣到院子里面。你敢吗？你看耶稣被抓被打得这么惨，你敢吗？你去抗议吗？你跟在旁边都会害怕啊！所以不要认为彼得是一个懦弱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其他人都跑光，只有他还跟着呢。今天提到的事情，我们需要得着能力。可是各位发现很大的一个转变，为什么基督徒在耶稣死后复活之后开始有这么大的能力？第一个，他们看见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从胆怯变为刚强。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真的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得着这种胆量，得着那样子能力，能够去医病，能够去赶鬼，能够去传讲神的道，来大大的证明神。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知道地极为主做见证。不仅如此，当耶稣升天之后，我们要等候主来，因为他已经升为至高，他掌权在地上，好像他的受限于这个身体是软弱的，身体会死亡的，但是他复活升天，他已升为至高，我们肉眼看不见他，但是他还要再来，还要再来。各位是否有那样的一个期待啊？预备我们自己，真的也求神来差遣工人。对，读完了一章一到十一节，你有看见这样的应许吗？你有看见这样的命令吗？耶稣解释说，父来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从圣灵来得着能力。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去餐馆吃饭，如果你去一个很好的餐馆，看到很好的 menu，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美国人，他们喜欢去这个墨西哥餐馆，我喜欢去意大利餐馆，去了餐馆之后，这 menu 打开来都是怎么样？照片非常的漂亮，你会不会只看到 menu 就说，这个食物真是看起来真好吃啊？看完了 menu 之后，好了，我已经饱了。我就离开了。常常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我们看我们研读圣经，看的真的是美好，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能力在基督徒身上，可是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没有等候圣灵，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真的 order 去吃这餐饭，去经历这样子一个美好，这样子一个滋味，这样一个能力。 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失去能力的缘故，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只是在理智上，在头脑上看圣经，却没有真实的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追求，在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当中真实的运行，让我们看见在座当中弟兄姊妹生命真的被翻转被改变，夫妻的关系改变，亲子的关系改变，并得着医治，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亲近，你渴慕认识神的话语，这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应许赐下圣灵是主你自己宝贵的应许，你也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主帮助我们明白而且经历真实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被更新，不仅是重生得救，真的是能够得胜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胜过试探，胜过罪恶，也让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之后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人，也更愿意的来传福音，也更有能力来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看到这个 menu 而已，看到这个菜单我们就离开了，就以为我得着了，我们真的要真实的经历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被更新被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将荣耀归给你，来见证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我们来唱宝贵十架，然后我们要请牧师来为我们带领圣餐，好，我们唱一节。